正确的决定，在自己的岛屿慢慢清醒，不再伤害彼此的一言一语，爱情原来不容易。夏天借一半，你一半，我一半，像我们的爱分两半，这样的分开没什么遗憾，我们还要学着爱。夏天借一半，你过去我未来，我走世界的另一端，这样的分开年年不再见，我们还要学习爱。夏天过一半，不害怕却勇敢，爱从来不曾走开，这夏天不回来，努力说再见，再见要更好的

见证盘古开天，日月如花绽放。多少次轮回难舍大地情深，几万里坎坷虚极向前力量。我看见长江驾着高山奔放，千万条云河挂在天上。我听